那沉，吐血足进犯中原，无故挑衅，看黎民流离失所。 把木 愁万分，默默无言，爱着心呐、啊，爱着心中不顺。花老汉手捻着银簪，听背不音，在一旁冷呵呵，就是那位老夫人，目会在一旁，双眉紧皱，小墓地他东张西望啊，只缺了火把天真。花木兰欲言又止，坐立不稳，并双亲儿告退呀，微觉着有点头晕。花老汉唤声兰儿，你是何等的聪明，却为何到如今呢、啊、不解为夫心，为夫已然年过花甲，风前灯马上霜，能活多少春，即便是我爱惜生命，不闻不闻，到那时这国已亡啊，家事也难存。老夫人欠身离座，说木兰她有些个头晕，把此事回来再谈吧，先叫她养养精神。花木兰告辞出房，到厅前去散门，仰天长吁叹呐，潸潸珠泪淋。进闺房妆台一前，把身形坐稳，眼望着那镜中人，暗自伤神。 希望 悄悄地走 什么 先为大家演唱插曲《虞美人》。演唱插曲《暂见》。 Yeah.

江岸上游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不又香得可闻。阵阵那秋风吹的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谁借着风音在耳轮中能听得那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不落只在了秋星儿明朗，秋蝉声尽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像又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琼儿的声音，叫得那么叹傻人。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我担干柴寻得酒精，正遇着你不边缘细语，将我临敲我腹，阴天气难把家奔，照了我坐不妙神堂，我站起寸身，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清，月儿朗，月朗风清，我正好归林，旅顺那着江岸，我就朝我前高奔，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敲我腹，问琴音心神，问定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两端， 有些树木后见之处并无有种土，伯牙闻听乃是荒山野，哪里来的高人听我父亲，唤从人近前来听我的吩咐，你到那江岸上各处找寻，搜见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，忽听得在岸上大雁把大人尊，休要寻找并无得到，也是我巧妇无知，我在此听清，此山之中樵夫也因采柴归来短，正值雨润前阴，闻君此处操琴那燕儿之中不，那位玉伯呀他是哈哈的大笑，是个砍柴的人呐、问来问去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，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，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！伯牙闻听心中不悦，真乃是山野村夫满口胡言，居然便宜听琴自许，大约此处少有高人，子期说你既知此处多有高明客，想俺这穷山僻壤野店的荒村，在那腰天上有路迹八节气，不复曾记得得对那知音那却把给你挑动的摇琴，被玉伯呀听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呀可莫笑，与樵野水共山村，吩咐声从人上请你们请上来敲钟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